接太爷， 老迎接太爷， 好了。 六公道迎接太爷， 来了。 迎接太爷。 两手来， 钢刀一把，绣鞋一只， 钢刀入库，绣鞋放下。刘媒婆， 媒婆， 县爷， 勾践卖剑可是此物？ 正是此物。 齐国， 齐国， 刘表， 刘表， 有。 你在大寨可曾讹诈富朋？ 大家是真，我诈是假。刘公道接过拳来呀。 齐国， 齐国， 刘公道， 刘公道。 太爷来了，太爷来了。 怎么说话呢？ 跪下。太爷， 我且问你，刘表在大寨我大福棚，你可曾接过拳来？ 回禀太爷的话，那小子打架是真的，我劝架也是真的，那小子讹诈可也是真的，种种样样可都是真的吧。 七哥， 是 刘表。 有。 孙家庄刀伤耳鸣，定是你请奴才说错了。 小人自会宰杀牛羊，不懂得什么叫做杀人呢。 不招 打，哎，慢来，有招有招。 说 说，那日小人宰杀牛羊回来，打从孙寡妇门前经过，见他的门儿半掩半开，是小人掩身而进，只听床头之上有男女二人的呼声。小人自说。吴鹏与焦在里面勾结，那是小人随身带有宰杀钢刀，我就要砍他。 怎么样？ 一刀杀了两个，小人乃是粗犯，下次我不干了。 奴才， 哎，回来，回来， 招回来。男是有头，女是无头，你将人头丢往哪家去了？ 刘公道接拳不公，人头丢在他一家内。 七哥， 七哥， 刘公道， 刘公道。 伺候太爷， 身当相如地宝，一枚人头为何不高？ 什么人头？人头不在脖子上长着吗？ 我知道。 打， 别打，别打，又招又招。 说 哪儿人？那天呢？也不过是顶经多天儿，二经天儿，可不到三经天儿。 哎，到什么时候啊？ 二经半班呗。 说， 小人呢，正在官房里算账呢。只听我们这后台院啊，就扑通的这么一声。 刘公道， 怎么着？ 那是咱老子与你送人头去了啊？ 怎么着？人头是你去送去的？ 哎， 好，那这先谢谢你老啊。 不成谢意。 我打个灯帘一看呐，是个斜了脸的人头。你说这个人头见了小人可也就怪了，他叫什么？滴溜溜溜溜，咕啦溜溜溜溜溜。 怎么样？ 不见了， 不招 打， 是 别打，别打，别打，有招有招有招。哪儿嘞？小人呢？我怕打官司，扔到我们后头院治啥警呢？ 白马大道治啥警？人头有了就好乱了。 好，请太爷，请来还有四十一刻。 哦，怎么还有四十一刻？ 正是， 嘿嘿，又是一条人命呢，糊里糊涂打捞上来。 是 来， 老 后有一大伤，还是铁器。 齐公， 是 刘公道。 刘公道， 伺候太爷。 这心内的四史是哪里来的？ 你说这个四史啊，他古来就有哎。 放屁！ 说， 别打，有着。哪儿啊？那天那小人隐藏人头，他可在后头跟着。我恐怕他小孩子最不稳了，我给他说了，你看看这井沿上啊有200钱，这小子是财迷呀、啊。他的井沿上一看呐、啊，我用那铁镐嘣的这么一镐， 怎么样？ 可就把他镐到井里了。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宋星儿。 啥子看呀？ 宋星儿， 哎呀，本心你对头逃了儿啊，怎不叫人同心少，不惜去打刘公道。啊，宋先生， 杨培， 哪个不讲我一声宋先生，要你这三官愁奉承啊？老师痛苦干莫相认， 是不相认 啊？既不相认，敢搅乱本心的食堂？少林大三官，此师兄哪？是个儿名叫宋星儿，在刘公道家中一位故宫人士，是我告到你这三官台前，你放着人民官司不就放到我儿到我屋逃走，还发了我10两纹银，今日还了我的银子，便把你若不然我就与你拼了，拼了，拼了，哼，我上告你去了。 上到太爷去了， 还他转来。 宋先生，宋先生，宋先生去远了。 哼，不中用的奴才。 是。 宋先生，请回来，本心宋先生， 请回来，请回来。 哎。不得了， 打死刘公道，这场官司可就没有活口供了。 不然便怎么样？ 以小人拙见，将一干人犯带至千岁爷台前，任凭千岁爷发落，太爷不但无事，还要禄位高升啊。 哎，倒是我的好衙役呀，爷妈，等你老爷公务完毕，赏儿一命半头。 谢太爷， 向人犯太好，请去叩问御医。 大人吗？ 啊！刘刀，起来啊！ 打坏了！ 起来走啊！ 哎，怎么这还给我预备马呢？ 干什么呀？ 不是给我预备的马吗？ 是太爷的马。 哦，不是给我的。我说的呢，打官司还管马骑呢？ 走开这儿吧，请太爷下马。 Thank you. 什么的阴魂，你接那三有无伤人，取得兵房大战闯了胡须。 好汉一天 放羊儿，接下了后有谁知羊儿他惹下火油，火儿反对吧娘来后，想带着铁链我犹如耍猴，说着说着起冲又兜，我一脚踹你个大跟斗，哎呦呦哎呦呦，插了起来把腰扭，顺着那鸡娘沟，不住的冷汗流，二位公差满街走，怒有眼来几军从头，你若是不嫌我的容貌丑，我与你铺床叠被共枕头，你住上若是阴公有生儿养女在你的后头，你若是愿意就别牵手，你要是不爱也不要害羞，我是绝不啊啊 混蛋，我走还走不动，我怎么就跑呢？ 你走不走啊？ 我不走， 不走打死你。 打他，你打我，好，你要不打我，我可胡骂你们。 好，这是穷魔呀， 给他圆一声。 穷太爷吧， 有请太爷。 不是， 用刀不走了， 用我打， 打死他也不走了。 哎，想奔新的马与他争起了吧。 太爷您打， 丝毫是不行的。 嘿，真是清官呐。刘公道起来起来，有了马骑了。 什么人有了马了？ 有了马了。 哦，驾车。你看有遇见他了。 刘公道不是真大路大，真当小路盘忙啊忙，打起了十字味的盘虎打，对起了那松木狮子头在河里呀，等于把几个都吃住一个家老五彩，哎，松在花花到宝儿里头来呀， 哎。 那一夜我们好到院，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腾腾腾，有人来投刀，他把狗儿嘟儿嘟儿嘟儿嘟儿嘟儿叫的真高，吃冷冷吃冷冷吃冷冷冷冷冷冷，画个旗子打个灯帘起朝， 哎呦， 原来是那血淋淋的人头，地下跑是指望将人头隐藏来了，有谁知那孙兴儿他年纪小，嘴上眉毛办事不牢，在一边的看着小孩子中了我的牢笼，几炮朱砂精锐弹起越巧，手持铁镐走他的好刀鞘，二八股鸡进来跑，他一脸面的浮云跑，是指望上人海命无人知晓，有谁知天王恢恢拖也拖不逃，二位公差咱们哥们儿素日就相好，我给你 二百错，二百乐，乐喊乐，错喊错，将我放了，你们要放我就跑，你要是不放，你们俩是他爷妈 这一宿我也没睡着，哎，天亮了，找找吧。哟，这个没有线呐，还绷着呢。哼，没法子，差事得伺候着啊。 奉了太爷命前来投公文。哦，那边有位公公，还得来一个加减。请公公安， 这是哪儿的事儿？这是这个，这个时候还不来，没有的事儿。 请公公安，呵，请公公安。 这冯琼子撒尿啊，抽冷子，哪儿轰来的？ 梅武县来的。 梅武县哪儿来的？谁叫你来的？ 这我们太爷叫我来的。 你们知县叫你干什么来了？ 叫我投文来了。 文呢？ 在这儿呢。 你哪儿来的？是 是，给您，给您。 干什么不说什么，还得跟您要。 是， 拿过来吧。 是是， 那边待着去。 是， 这有尺寸地方。嗯，这玩意我也得叫呀。怎么改了宿舍了？我这嘿嘿嘿，你们知县就把这个交给你了吗？ 是啊，这不是文吧？ 我都知道是文。 试闻就得了嘛。 啊，得了还在这不透着吃去。 是， 你怎么来的？你 有我们衙门口一步一步我走着来的。 难为你呀，一步一步的会走到这儿来了。 可不是吧， 扛着腿该给我滚回去吧。叫我骂你什么驴下的 老头子？我碰了。有请太爷。 我是 文眉头上我碰了。 哼，不重用无敌奴才。 是，瞧您的吧。 这个知县就不对，你来了倒是见见我呀，我还有什么难买难卖的事情吗？大不掉狗过来招我生这肚子气。 公公 哟，现在你还来呀？ 哦，是是。 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呀？ 哦哦哦， 老爷子那早就问下来了。 哦，是， 我一直的拿好话给你折磨着，要不就 公公。 哎哎呀，这说两句好话又算什么？哪个不是交朋友啊？哎，你是来投文来的吗？ 真是。 哎，文呢？ 在此。 哎，你拿来呀，不用吞吞缩缩的，不单我这个人是交朋友人。 哦， 最好办事了。日子长了你就品出来了，你来了递给我，我递上去交差没事了，这算什么？这 哦， 我嗯也这倒不错啊，外甥大灯笼照旧。哎，我说县太 公公， 那个差事你都带齐了吗？ 带齐了。 一名不拉吗？ 一名不拉。 嘿，罢了，真难为你，三天功夫全齐了，错过是你啊，莫怪两膀底子有能耐。哎，我真佩服你。 夸奖。 哎，可是啊，哎，钱翠爷可是天没亮就问你啊。 哦， 我可是一直的拿好话给你这么的。 有泪共哭。 哎，这那倒是不算不着什么呀，太太。哎，我可是在这块伺候您半天了。 哦，不敢不敢。 啊，这个哎，这是差事啊，应当是这么办。可是一样啊，好先太爷的话了，您还不明白吗？啊，这个文，哎，您呢？就是这么个头发吗？ 不是这样的头，要怎样的头发呢？ 怎样的头？那是得问你了。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交情啊？哦，我拿话领着你，你怎么看我装糊涂啊？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你不是为升官换纱帽吗？我们跑上跑下的跑回双靴子，自个儿花钱买，不是为你活着的。你怎么这么不懂交情啊？可你这个人是怎么了？太难了！哎呦，你什么跟什么的？这是。 哎 啊， 这里的汇票呢？ 汇票， 我换了现银了。 在哪里呢？ 在我这儿呢。 拿来呀。哎， 您不是赏了我的呀？ 金彩绣炭， 有这个我还投得上呢。 困了下去，岂有此理。 哎，真是啊，拿话领着的，他跟我装糊涂，真是岂有此理吗？ 够。 哎，嘿嘿嘿，现在哎，你怎么弄起这个来了？我拿话告诉你那玩意儿呢，这可是府外的事情，我可不要这狗屎的，趁早拿回。 公公，莫非是贤亲吗？ 贤亲，哎，你要是这么一说，那我倒得揣起来了。 嗯，巧了。 可不是我吓唬你，早就问你啊。 哦哦， 还算是不错呀。 是是是， 这个差事啊都齐了。哎，就是你来的这个时候，这东西。 哎呀，晚了些。 谁说晚了？你再说一觉都来得及。 哎呀，恐怕我要差事。 哎，你吃了点心没有？ 哎， 你不用逞着，到我这儿来，别挨小二，我跟你言声。 哦哦哦， 哎，上房吧，孩子们呢？哎，替我张了点啊。县爷来了。哦，先给他冲碗牛奶啊。哎，给他炸点年糕啊。哎，把我这冰糖莲子弄烂渣的给他吃啊。我可不陪你了啊。 哦哦哦， 啊，我就不信你不花，叫你花就得花。请前崔爷。 哦，指望出京落安然，在京出京居一般。 水户县公文已决，当堂撤封啊。县投文来了。 哦，梅武县投文来了。 啊，早就来了。 啊， 您这歇觉呢，没敢惊动您呐。 哦，他早来了。 早就来了。您瞧，这个是他亲笔写的。 哦，这个字儿是他亲笔写的。 啊，您瞧这不错呀。 哎呀， 两榜的底子。 哎呀，这个字儿。 写这个字，哎呦，可是真有比例呀。啊。 哎， 点是点儿，横横竖竖，撇是撇。再瞧这勾。 哎 啊。 你往哪儿勾啊你？ 这个字写得够多好了。 好，这个字他写得好。 好， 他念什么？ 正隔着你念什么来着？ 你走开这儿吧，你也不认识。他在哪儿呢？ 哎，廊下伺候着， 叫他见见。 哦，是是是。哎，县太县太，来呀来呀。 哦， 传你呢。 哦， 别忙，我先握你个底，回头你见他说话呀。不要处处摊摊的， 是是是， 就给他个硬撑，倒没错。 哦， 有我在一边呢。 哦，是是 是, 是。 哎呀哎哎哎，你别忙啊，容我给你报门。 报 梅武县知县赵连高进呐。来来来。 哦，叩见千岁。 哎，你瞧瞧，他来了。 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了？哎， 该说话就不说话。哎，说吧。 他是该是歹徒，王秀天了岁数顶土。 哦，人犯都带齐了。 齐了， 一名不落。 不落不落。 好，来呀。 啊， 把他们带上来审呐，问呐。审呐，问呐。 等别忙，老爷子您怎么了？ 我怎么了？ 没有跪着问案的，人家是父母太爷跟儿女伯兄跪一块，那也小瞧他了。 哦，那么怎么着呢？ 您的恩典叫他起来。 哦，叫他起来。 叫他起来。 好，叫他起来吧。 哎，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得了得了。 来呀，带人犯。 是是是， 审呐，问呐。 你们慢什么呀？哎呦，老爷子，您又怎么了？ 可我又怎么了？ 哪有站着问案的呢？ 那么怎么着呢？ 这得预备个公案串，您呢再赏他一个罪 儿啊？咱们这儿哪有他的罪儿？ 哎呦，咱们爷们是外常人啊，不要那够使的。 哦，咱们爷们是外常人。 外常人啊， 不要这够使。 要那够使的干什么？ 哎，对，好 啊， 那么坐下。 啊，这个坐着。 坐下， 坐下， 好，就让他坐下。 得，你就坐下，坐下，坐下。 千岁在此，臣不敢坐。 哎，给脸不要脸。 哎呦，你就坐下得了嘛，没错。 哦，是千岁。 哎，坐下吧， 公公，请坐。 别让，我是站惯了。 我说，县太爷， 千岁， 大家在宫里可没问过官司，回头有那漏兜的地方，哎，你可得兜着我点儿。 是是是， 咱们这就是一台戏， 对，不是耍木偶呢。 什么耍木偶？头案带谁？ 带谁？ 屠夫刘彪。 哦，屠夫刘彪。 后见天罪， 有德当面，当堂有刑。 松刑。 您瞧瞧这个德行没有？凶恶棍徒啊，简直的就像个唱花脸的似的。 哎，大花脸专欺负你的小花脸。 嗯，这会儿他可不敢。 对，你跟我说好啊。 天罪容为了。 住了，半夜里三更睡不着，你就该起来坐着，谁让你拿刀满出去杀人去了？ 说好 的， 前推这么一身天罪天，我说是酒先修我的错，刚到你一局两个人头落，我杀的也不多。 低头，钢刀一举，两个人头落，他还杀的一点也不多。 是啊，别跟他怄气，趁早把他打回来得了。 对，我问问县太爷，他一刀连伤二命，问他什么罪？ 一刀连伤二命，按律令起，千岁开恩，问他不斩罪吧？ 斩罪 啊，您知道？ 哦，拿刀把脑袋给切下来。 对了， 哎呀，那多疼啊！ 哎呦，那么您怎么恩典他呢？ 我恩典恩典他 啊！ 来呀、 啊，啊， 把这小子给我剐了吧！ 哎，这倒干脆，拉下去。 二爷干带谁？ 刘公道。 哎，刘公道、 哦、刘公道， 刘公道逮到当场有刑。 松刑。 是， 你叫刘公道。 原来叫刘公道。 好，你有什么说的没有？ 前次你吃饼吧。 吃饼 哪那么说的？还把官司当香药。 住了，怕犯王法当香药，香药是个地宝。 对了， 河村庄里属他一个人连长， 就是他连长。 哦，闹出点事情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是， 不用说， 哎， 他是个好人。 对，好人，大好人。 哦，他是个好人。 哎， 这个好人都按他这长相吗？ 那不能论长相啊，他心好得了吗？ 哦，心好。 哎， 哦，你总得向着他。 那是怎么回事？ 嘿，你们都是干这个的吗？ 同行是冤家呀。 说好的， 说 好 谁？天罪听我说，他死了心儿我的错，王秋千那岁你说的多。 低头，别冒失，打听打听， 打听打听， 这个问他什么罪呢？ 对， 一米人头不报，其罪可还，绝人纵此暗律当参。千岁开恩，问他个交罪吧。 哎呀，交罪 您知道？ 拿绳子活活把他勒死。 对了， 那多憋得慌、啊、 哎呦，没有活着舒坦呐。 我恩定恩定他。 您怎么恩定他？ 把他也给天井里头。 哎，一环一抱， 这倒干脆了。 哎呀，这这个人带谁了？ 这个 刘媒婆。 哎，刘媒 婆，刘媒婆 当面当堂有刑。 松刑。你还有什么说的？ 千岁用领，贪污画符把媒说。 低头， 低头。 贪图花红把媒说。 哎， 卓比这么说，东庄有一个小小子， 是 西庄有一个小妞儿， 对， 你在中间里一穿梭，人家做个小两口， 是 领完喽，你图点彩礼，对不对？ 对喽， 对喽。我恨透了你们这项子人了， 是可恨吧？ 哎， 咱们爷们用不着他， 这辈子也用不着他。 说 说话， 跟一分天不听我说，勾一脚是我的错，望求千岁做顶多。 嘿，我瞧你就有气，来呀、 啊！啊， 给我撕了喂鹰！ 哎，撕了，撕了！ 哎，等等， 天尊。有道是知道不由无。 哎，县太爷，你这一句话不要紧，就算把他给救了， 还得您呢，恩爹。 我恩典恩典他，哎，把他交给县太爷吧。 对了，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得了。 带啥去？ 哎，这归县太爷了啊。 这敢带谁？ 带福鹏。 哎，福鹏。 奉敬千岁。 年轻轻的不说好好的念书，弄只镯子满世界胡辱顾，幸亏是个玉的，这要是硬面的呢、 他就啃了。 他倒不摘食，廊下伺候着。 天爷， 千岁。 这俺带谁？ 带孙玉娇。 哎，孙玉娇。 跪下。奉敬千岁。 年轻轻的大姑娘不说在家好好的消活，满世界学历便宜，幸亏是个玉的，这要是金的，你们还不闹得金銮宝殿上吗？ 老爷子，老皇太要看看孙玉娇。 哎，这孩子福缘不小。 你是 别冒失，我打听打听 打听打听。 县太爷， 听孙 老皇太要看看孙玉娇，他去的吗？ 他乃黄花幼女，可以去的。 哦，他是黄花幼女去的，这要是金枝木儿呢？ 那就勾鲁了。 怎么跑这儿勾鲁来了？ 怎么知道？ 带了去，多磕头少说话。 随咱家来。 这敢带谁？ 宋乔乔。 宋乔乔。 叩见千岁。 姑娘，官司算你赢了，回家好好的过日子，有人欺负你，你再告他，回去吧。 小女自要面谢皇太。 怎么着？你要面谢皇太吗？ 是。 不是呀，这孩子有良心。 是有良心。 哎，县太爷。 千岁。 这孩子他有来头。 有来头。 嗯，他大有来头。 大有来头。 嗯，他要是没来头，会把你给告下来了吗？ 老爷子，您这句话不要紧的，县太爷入地三尺。 我怄着他玩呢。 又这么闹着玩的呢？得了， 起 来 起来起来， 跟你闹着玩呢。 哎，他要面谢皇太去的吗？ 他也去 的。哎，怎么到他这加了个野字呢？ 哎呦，你就说去的得了嘛。 去的去的。 好，多磕头少说话。 随咱家来。 县太爷。 千岁。 我把他三人好友一比。 比作何来？ 一切天道。 碰是玉镯，错中有错。宋乔乔破损的，你中推我。他三人成婚配，你我这在一窝。牛郎心要多阴 洪。千岁，老皇太一见孙宋二女十分欢喜，老皇太指婚许配世袭，指会父皇为妻，不分大小，逢门与当儿夫人穿戴好了，给您磕头来了。 哎，给我拦着点，我没预备呀。 职业那哪拦着？ 哎呀，拦着点 了。来了。 哎，磕呀磕呀磕呀！哎，不敢当不敢当，起来起来起来！ 得了，您瞧瞧。 是啊， 哎，老皇太真能打扮他们。 是， 哎，这富鹏穿戴好喽， 真像个做官的样子， 哎，有个做官的相。 哎，整个的人家是世袭指挥啊， 哎，他怎么不做官呢？ 对呀， 这又是你当 的。哎呦哎呦呦，没他什么事，您那赏他个官做不就得了吗？ 啊，我赏他个什么官呢？ 你想一想， 路过故城， 短个都司， 好，暂做都司啊， 谢恩呐。 哎，送一个。 人家有什么罪呀？ 他没罪。 哎呀，一案抵一案，一命顶一命，哪有人家的罪过啊？ 他连一点罪没了， 一点罪都没了， 一猴猴罪也没了。 甭说一猴猴，他连一溜丢罪都没了。 他没罪， 没罪了。 好，没罪，没罪， 没罪吧？起来吧，坐着吧。 哎 呀， 你说他没罪就没罪了吗？ 哟，赵连可有罪呀，掉酒缸里了，骨头都醉了，醉大发了。 得了得了，起来吧起来吧， 啊， 我饿着你们玩呢。 啊，一身汗了， 这没罪不行。 哎，怎么又不行了？ 我得罚他。 罚什么呀？清官没落子，刚一提罚又吃了烟袋油子了。 哎， 哆嗦上了吗？ 我罚他一个买办。 买什么呀？ 你研磨呀。 哦，这是研磨嘞。 只有公文一绝， 是 命他去吃陕西延安府布政司衙门库内之银2000两。 干什么呀？ 去到苏杭二州与孙宋二女办两份嫁妆。 哎呀，是您赏的。 哎，我给他告诉他说办好喽，咱们爷们儿难为不了他。 不能难为他，必要给他升官换纱帽了。 猴崽子，我心眼里头事情你怎么会知道呢？ 我是您肚子那条混世虫吗？ 哎，蛔虫。 蛔虫，县太爷，你过来跪下，跪下，跪下。千岁爷，您就封东村。 哎，什么是我封他呀？ 您不封谁封啊？ 哎，我得奏明皇上。 哎呦，这会儿不用提皇上，您那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封他吗？ 封他。 我封他。 您封吧。 我可要封他了。 哎，没错，您封吧。 好，我说县太爷，您这点运动费可没花的空。 这是哪儿的事啊？守着您的还短得了这个吗？ 我封他个官，我想想。 您想想。 路过凤翔府 啊，那儿转个知府。 好，你暂做知府，接了圣上再提拔运命。 谢恩呐。 听众朋友，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萧长华等演唱的京剧《法门寺》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梨园金曲，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先请听刺他。 Thank you.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闻鸡归汉》。 天的节目是由沈夏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Thank you.